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我们看到，首先走上擂台的是史莱克学院战队，走在最前面的是戴沐白，他身后的是泰隆和黄远，再后面呢，就是本次比赛的焦点人物唐三了。在唐三身后的是小舞和精灵，最后面的选手是酱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这次史莱克学院战队的队服上多了很多广告图标，据说是因为上一次他们一战成名，有十几家广告赞助商找到他们呀。 主持人慷慨激昂地解说着，擂台上唐三眼中流露出一丝冰冷的寒光，双手在胸前合拢，静静地观察着和他们一样缓步走上擂台的对手。赤火学院的七名学员看上去年纪都差不多，20岁出头的样子。走在最前面的一个人身材中等，样貌也十分普通，一双眼睛中闪烁着炽热的光彩。他肩膀很宽，一身金红色的队服气势逼人。这个人就是赤火学院战队的队长火无双，一名42级的强攻系战魂师。他的武魂和柳二龙有些类似，是一条火龙，只不过柳二龙的火龙更偏向于阴火，而他的火龙则是一条独角火爆龙，完全走的是爆裂路线。在这一届的预选赛已知魂师中，他是公认的正面最强者，也是赤火学院当仁不让的主攻手。在火无双背后是另一名强攻系魂师，38级，并没有太多的特点。资料上显示，这个人的武魂是一只火豹。再往后面走着的两名表情阴冷的青年，他们的相貌一模一样，是一对双胞胎，一个叫火云，一个叫火雨。他们的武魂是火鹤，也就是大师所说的敏攻系火属性战魂师，魂力都达到了39级，距离40级也只是一线之隔。最后的三个人，两男一女，两名男魂师身材极为高大，一脸的彪悍，如果只看外表，绝对会把他们当成强攻系魂师。但大师却告诉史莱克学院众人，这两个并不是强攻系，而是辅助系，只不过他们的辅助中带有一定的攻击能力，如果不是对手特别强劲，根本看不出他们的辅助特点是什么。两个人的武魂也是出奇的一致，都是火星，一种奇特的武魂。而在这两个人中央，也是整个赤火学院参赛队员中唯一的女性，相貌极美，火红色的队服穿在她身上相得益彰，配上暗红色的长发，使她像一团可以融化任何男人的火焰一般引人注目。她虽然是赤火学院中唯一的女生，但她的身高却是七人中最高的，而且身材极为匀称。站在七人中央，她脸上始终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身体周围隐约流露着一层淡淡的红光。这个女孩子就是赤火学院战队除了队长火无双之外，另外一名40级以上的魂师，43级的控制系战魂师火舞。他才是整个战队的灵魂，也是战队的副队长。他的武魂就是他自己，一个以他自己为本体的影子，火影。在比赛开始前，唐三只来得及扫了一眼对方的魂师组合，并不是史莱克学院得到消息晚，而是大师故意在比赛开始前才将对手的情况大概告诉他们。比赛的胜利固然重要，但对于大师来说，更重要的还是培养这些孩子们的成长。魂师之间的真正战斗往往都要临敌应变，当你面对敌人的时候，敌人总不会事先将自己的情况都告诉你。大师要培养的就是唐三这种临敌应变的能力，作为团队的灵魂，他的应变能力非常重要。对手的七个人中，最引起唐三注意的不是那号称正面最强的火无双，而是站在对手阵型中最后面的两名辅助系魂师和那个控制系魂师火舞。虽然这次的对手从魂力上来看还要逊色于象甲宗，毕竟他们只有两名40级以上的魂师，但是他们既然能够战胜象甲宗，实力毋庸置疑。 双方列队行礼。 双方一共14名队员站成两排，各自向对方行礼。戴沐白的目光对上了火无双，唐三的目光无可避免地对上了火舞。比赛尚未开始，火药味就已经在这彼此对视中弥漫开来。火无双瞪视着戴沐白，两人的目光激烈地碰撞起来。 今天就是你们连胜终结的时刻， 这也正是我要说的。今天我们两队总有一个不能继续保持连胜。 哼，可惜了，你们的控制系魂师如果不是植物系的，或许还有几分机会。我劝你们还是弃权好了，这样至少可以保存实力进行下一场比赛。 戴沐白冷笑不语，其实他心里也没底，他又怎么会不知道植物系魂师天生被火系魂师克制呢？而对手七人又全部都是火系搭配。唐三无疑是史莱克战队中最重要的一环，一旦他被对手限制住，仅凭现在的人员配备，想要战胜赤火学院无疑是痴人说梦。就算他和朱竹清拥有幽冥白虎，也未必能够打败对方所有人。更何况这场比赛朱竹清并没有出战，所以鹿死谁手到现在还是个谜。 双方队员准备释放武魂。 刹那间，中心主擂台光芒再现，强烈的魂环光芒充斥在整个擂台上，双方都是最佳魂环搭配。在魂环的对比中，数量完全保持了均势，都是由两名40级以上的魂宗带领五名30级以上的魂尊，在整体位阶上持平。当然差距还是存在的，这差距就存在于唐三那令人恐惧的万年魂环上。团战比拼的是什么？是整体。等级的细小差距绝对无法成为改变比赛胜负的关键。唐三的目光从列队开始就一直落在那个叫火舞的高挑少女身上。她的名字和小舞一样都有一个舞字，但这个女孩子给唐三的感觉却很奇特。虽然她脸上始终带着笑容，但气息却十分内敛。以唐三的实力和紫极魔童都无法轻易看出这个女孩子在隐藏着什么。武魂升腾，无形的压力如同两面巨大的墙壁，彼此挤压着对方。在裁判退后的同时，双方队员立刻恢复了自己熟悉的阵型。从阵型上来看，无疑是赤火学院的阵型看上去更有攻击性，而史莱克学院这边的阵型则要相对保守一些。 比赛开始。 随着裁判的一声令下，双方队员在第一时间同时行动。戴沐白骤然踏前一步，整个擂台都随之震动了一下。黄远和泰隆两人跟随在他身边，三个人带着雷霆万钧之势同时向对方压去，而在他们的腰间却都出现了一根纤细却极其强韧的蓝银草。就在这一刻，敌阵之中烈焰瞬间升腾，火红色的光芒令半边擂台都充满了炽热的气息。几乎是同一时刻，赤火学院的七名队员身上烈焰腾空而起，每个人身上的第一魂环都释放着夺目光彩。他们的两名辅助系魂师身上点点火星四射，空中无数红色的细小光点飞速地朝着那火星凝聚而去。随着红色光点的凝聚，火星快速变大，在七人头顶上方盘旋。火无双与另外一名强攻系魂师悍然迎上，一声嘹亮的龙吟从他口中爆发而出，全身腾起的火焰在背后隐隐地现出了龙形。武魂附体令他整个身体胀大了一圈，皮肤表面附上了一层炽热的暗红色鳞片。两名敏攻系魂师火云火雨同时绕了出去，他们背后各自释放出了一对绚丽的翅膀，虽然没有高飞，但也以一种奇异的弧形前进方式滑翔着绕了过来，目标就是史莱克战队中央位置的唐三。一颗颗夺目的火星在空中凝结之后飞快地注入到其他人体内，每一颗火星注入都会令赤火学院的学员们身上火光更加炙热。毫无疑问，这是一支配合极为默契的队伍，比赛一开始他们已经在全面建立自己的优势。战场上完全没有动作的只有三个人，史莱克学院这边是唐三和酱猪，而对手那边则是控制系魂师火舞。酱猪不动是因为他的能力是治疗，而现在还没有到治疗的时候。 而唐三和火舞则依旧在彼此对视着，谁也没有动手。小舞和精灵同时朝侧面闪了出去，迎上了对手的两名敏攻系魂师，而正面的战场也轰然撞击在一起。戴沐白与火无双的第二魂技爆发出轰然巨响，两个人身体同时一震，火无双后退一步，戴沐白则是分毫不动。两人的武魂都极为强悍，而在魂力上终究还是戴沐白要胜上一筹。但是戴沐白也并不好受，他那一双虎掌被火焰沾染了几分，传出了一股焦味。火无双被震退，显然是大为不服，暴喝一声，也不使用魂技，就这么硬生生再次冲了上来，朝着戴沐白撞去。他要捍卫的是自己正面无敌的称号，而赤火学院的另一位强攻系魂师却有些倒霉了，他面对的是泰龙和黄猿两个人的攻击。泰龙的武魂是金刚猩猩，此时在武魂附体的状态下，他的身体强壮得吓人。虽然还不能和象甲学院的那些人相比，但他爆出衣服的球结肌肉更有力量感。他的攻击最简单，纯力量，根本不管对手要怎样，任由对手的攻击轰上自己的身体，他也是同样一拳轰了过去。而黄远则飞快地窜出，利爪上黄光大放，朝对手胸腹之间抓去。等级相差无几，二对一，这本应该是毫无悬念的战斗，但在这一刻，赤火学院的实力立刻展现出来。空中那不断凝结的火星原本是均匀地分配在其他五名战斗成员当中，但在黄远和泰龙双重攻击同时打向那火爆魂师的时候，空中的火星却突然加速，以攒射之势瞬间融入火爆魂师体内。顿时一圈金红色光芒瞬间从火爆魂师体内释放出来，庞大的能量骤然扩张，竟然将泰龙和黄远的攻击都撞了回去。虽然没有伤到二人，但火爆魂师的危机也迎刃而解，他立刻毫不客气地朝着实力较弱的黄远扑了过去，不论是攻击力还是速度，都在那团火星的注入下骤然提升。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